跟住我哋系读经，我哋今日嘅经文咧系喺尼希米记嘅第一章。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阿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我有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走正的。记得以前后生嗰阵时，好中意听一首歌叫做《橄榄树》，佢头嗰两句话：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到年老嘅时候，先至感受到。更加感受呢句嘅说话，我的故乡在远方。今日我哋好高兴啊！我哋请到我哋好敬爱嘅梁永士牧师，佢今日咧要同我哋藉住呢个尼希米记咧，同我哋分享呢个题目《故乡情郎》。将时间交俾梁牧师。 好，大家好，好开心咧，可以咧同大家一齐分享神嘅话语。咁嗰度好奇妙啊！在英國的地方，但是現在向著美國的弟兄姊妹講道，亦都會傳回到香港的。網絡上面是將我們拉得很近。更加感恩的就是讓我經歷到一些很特別的感受。我是一個某個程度新移民，即是剛剛來了英國只是不夠兩個月。但我很深信今天參與崇拜的弟兄姊妹有些已經來了你們的地方，可能在美國啦，在英國的地方是已經很久了。但我很肯定我們仍然是很懷念、很愛我們自己成長的地方。所以今天會跟大家來分享一篇的信息，就是故鄉情郎。我們透過尼希米記第一章來看我們怎樣叫愛、愛國、愛自己的地土是要怎樣去表達的。我們要先了解尼希米記的背景先。那個背景是什麼呢？就是原來當時以色列分開南北兩國，但是很可悲地他們拜偶像，神透過先知提醒責備，但他們沒有好好地來聽，結果神就讓他們亡國，以致地在困難裡面反省，知道神是怎樣。北邊的以色列國是被亞述滅亡的，南邊的猶大國呢就是被巴比倫在公元前586年亡了，他們掳走了整班的子民去到巴比倫裡面。好了，但是巴比倫雖然是四大文明古國，是一個很強的國家，但是強國不代表什麼，他們那個的壽命卻是很短，巴比倫很快就淹沒在這個的歷史裡面了。後來他們就是被馬代波斯所滅亡的。正如中國的秦朝都很厲害，是不是強國可以統一六國，但是秦朝去到兩代就沒有了。 所以我哋认为强国嘅时候都唔好自恃，最重要系好地倚靠神。好啦，咁波斯国咧，佢哋嚟到系去统治咗巴比伦，亦都统治埋当日嘅犹太人，但个政策就好唔同啦。哇！你哋呢班人喺我國家裏面不斷嘅嚟帶去人多，咁我國家要俾好多嘅費用去養你哋喎。於是波斯王就鼓勵佢哋翻去自己嘅國土裏面。喺公元前538年咧，波斯王咧就嚟帶落命令，就俾一班嘅猶太人翻翻去自己嘅故鄉裏面重建自己嗰個嘅國土。咁而佢哋只會成為一個特別嘅行政區一。好啦，尼希米就喺亞達薛西王做波斯王嘅時候工作嘅。亞達薛西咧就係馬代波斯所取代巴比倫王朝之後第六個嘅君王嚟噶。尼希米呢個名字就係主安慰嘅意思，而佢嘅爸爸咧叫做哈加利。哈加利嘅意思係乜嘢呢？就是等候主的意思。咁你可以想象到咧，佢哋嘅家庭應該係一個好敬虔嘅宗教嘅家庭嚟嘅。名字係有意思噶嘛？我叫永善，我屋企改我名字就希望我永遠善良啊嘛，係咪先？好啦，咁嘅時候，佢話等候主，佢哋好盼望神嗰個應許會實現，因為神曾經應許過佢哋70年之後會歸回，但係好可能。佢等候都好似未實現到，所以尼希米出世嘅時候就改咗個名，就叫做乜嘢呢？就係主安慰嘅意思啦。咁即係尼希米係喺外地出生嘅，即係我哋今日所講嘅，可能喺外地出生嘅第二代啦，或者第三代，可能係中國人，但係咧其實佢係喺英國、美國或者唔同嘅地方裏邊嚟出生嘅。咁啊，雖然係咁啫，但係尼希米都好熟悉自己。嘅民族歷史嘅尼希米喺波斯長大，咁但係佢係猶太裔裏邊嘅波斯籍人，咁咧佢至少就應該受住波斯嘅教育，能夠好粗流利嘅亞蘭語啦。咁啊就好似而家今日我哋嘅第二、第三代喺外地長大咁樣啦。咁咧雖然佢係外邦人啫，但係佢係得到亞達薛西咧王嗰個嘅選召同埋信任。咁啊，佢雖然係被王嚟好重用，但係仍然好熟悉自己嗰個嘅國土，去體會到神嘅律法嘅重要，更加咧遵守神嘅律法。好啦，我哋睇睇佢做咩嘅工作。尼希米記第一章第一節裏邊好清楚講，佢話第十一節：我是作王酒政的。你唔好諗住酒政就係嗰啲嘅餐室酒樓咧，啲侍應啊斟酒啊。原來唔係啊，係管理王嗰啲嘅酒嚇，咁即係乜嘢啊？原來一個好重要嘅地位嚟嘅，因為如果有啲人不滿王嘅時候咧，佢要去謀害個王嘅話，佢就會喺王嗰啲酒嗰度落毒，咁好容易咧就可以咧殺咗呢個王啦。啊，仲有好特別嘅一樣嘢。原來當年的波斯王亞達薛西一世咧，係死喺宮廷政變裏邊。當時嗰個嘅禁衛長嗰個司令啊，就叫做阿爾達班，佢就謀殺佢，就用酒嚟落毒謀殺咗亞達薛西一世啊。然後就立亞達薛西嘅仔，佢嘅兒子嚟帶去叫做阿爾塔斯，咁咧嚟帶去做而家嘅亞達薛西王。咁於是呢個亞達薛西王做咗王幾個月之後咧，就將呢個謀害佢爸爸嘅人殺死咗啦。佢知道佢爸爸係被落毒而死啊，所以佢更加好小心自己嗰啲嘅飲食，所以佢一定要揾個去信任嘅人嚟做酒證，嚟得去睇下究竟會唔會有人嚟到落毒。就正如香港一啲嘅富豪咧，好特別噶。佢請嗰啲近身保鏢係啲乜嘢呢？就係昔日嗰啲叫居家兵嘅。咁咧，佢哋咧係好勇猛嘅，同埋好忠心咧嗰個嘅主人嘅，真係揾條命去搏都要維護主人嘅。反而佢未必揾自己同種族嘅人嚟去做嘅。咁呢個就係好特別。所以你留意到尼希米好特別，佢係外族人，某個程度係亡國奴，但係卻係俾亞達薛西王嚟帶去信任佢。 可見咧，尼希米一定係一個好沉實個性，而且好敏鋭嘅觀察力，好機強嘅超強嘅機智，有豐富嘅常識。但係最重要係乜嘢呢？佢係誠實可靠，所以先至能夠俾神尼大人去重用。記住，我哋其實每一個屬神嘅人，我都需要有呢份誠實可靠，我哋要有一個敏鋭嘅觸覺，有沉實嘅個性咧，我先至能夠被神嚟使用，同埋能夠係點樣咧，可以為主嚟做大事。好啦，嗱，唔好忘記尼希米身在外邦，一個好高嘅職位，有好好嘅俸禄，享受緊榮華富貴。但他完全没有忘记到他自己故乡的子民。那时有一个兄弟叫哈拿尼，和几个朋友在犹大地方来带他探访尼希米。好了，那就尼希米就问起他故乡的子民的情况是怎样啊，这样。第一章的第二节的下半节。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太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是怎样呢，这样他就关心着自己的故乡。那怎么知道呢？得到的答案是令到他难过的。第三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而且呢是被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呢是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即是说原来回去那班的子民呢，留意是叫犹大省啊，这个就是特别行政区啊，不是叫犹大国啊，遭受外邦人那个的凌辱啦，原来城墙就被拆毁了，连城门都焚烧了，因为城门是用木料做的。那么时候即是说呢，我们广东话所讲冇掩鸡笼啊，你随时被外敌入侵的，他们是活在一个痛苦的环境当中。这些的说话是触动到尼希米对故乡那份的感情，他很伤痛。他听到之后他就怎样呢？他就很难过。如果你留意到的时候，他听到这件说话之后，他在异乡之地虽然来到享尽荣华富贵，生活几安好，但他没有忘记到故乡的人寄人篱下，受住羞辱。今天我很相信，如果在外地住得久的人，特别可能已经有十几年了，我们都应该很稳定的生活，无论我们在澳洲、美国、加拿大、英国、纽西兰这样。我看到很多的即是香港人或者中国人都能够住一个几好的地方啦，屋都几大啦，比香港呢那个即是租金呢是便宜很多、楼价都低很多啦，所以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屋来带人去居住，生活已经很稳定了。但是我仍然看到那时当我们一听到自己的国家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会怎么难过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当年八九六四民运的时候，你见到那些画面你会怎样？跟着一年之后九零年华东水灾，你有没有份捐钱？我有份啊，即是中国里面有很多的同胞在困难的当中。汶川大地震，哇，很多人不只是香港，很多的侨胞就会捐钱回去国内里面去帮助这些的人，希望可以重建他们的家园。这份就是爱，虽然我们在异邦之地，但我们仍然的来带去爱。但是其实不是只是物质，很重要。我们特别有信仰的人是怎样？我们有没有来带去护卫到国家，来带去祷告呢？我们有没有见到他们活在困难的当中，我们来有难过，我们见到有不公义的事，我们会愤慨。我们呢见到一些人受伤害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会赤痛呢？而我们有没有来带去祷告呢？当尼希米一听到自己的家乡那种的困难苦痛的时候，他那种情怀出来，于是有一连串的动作了。大家看看第一章的第四节， 我听见谢华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向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坐下。如果你留意到的时候呢，即是旧约时代的犹太人，他们的习惯呢，举哀的时候呢就是禁食，他们往往有时呢就是站在那里有祷告的，站起身来到举目望天来带去祷告。那坐下的意思是什么呢？即是不是短时间，是长时间的来带去祈祷。哭泣，男士我们很清楚，男儿有泪不轻弹，不是那么容易哭的，我们往往眼泪在心里流。但是尼希米听到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他就来带去哀哭。这个哀哭也都是代表了有时候的礼仪，就是为死去的人有举哀的礼仪，又或者面对审判的时候那种的痛悔，去哀哭悲哀了几日，可见不是短暂的伤痛。还有他禁食祈祷，禁食和祷告其实是两样东西来的，不过往往是连在一起。禁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再专注在一些的美食上面。我们中国人呢很着紧吃东西的，你看一些 YouTube 很多都教你怎么煮东西的，分享的时候哪里的东西好吃的这样。但是当你难过的时候，你真的哪有胃口去吃东西？那时候如果他们来带去表示哀伤的时候就会禁食。好了，禁食的时候他们就多数会来带去祷告，向神来带去祈祷，专注在祷告的里面。禁食祈祷并不代表我刻苦己身，哎呀我伤害自己的身体，神啊你就来听我的祈祷，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专注。更加我们很深信，当我们祈祷之后呢，就会产生一个的行动，危性告急，居安思危，就令到尼希米呢产生了这个禁食祷告。但祷告之后呢，他就会有行动了。那我们没有时间再继续看下去呢，就是在尼希米向王鸟申请暂时离开这个的职位，回去自己的故乡里面呢，带领子民鸟重建这个城墙。所以你留意到祷告之后往往是会有行动的。今日我们有没有为着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出生的地方，为着他们的富强，我们感觉到开心，感觉到欣喜，为着他们的成就感觉到高兴，但都为着他们的失败感觉到难过，为着他们的错谬感觉到痛心。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份的浓情，以致我们懂得怎样为着我们所爱的弟兄姊妹，为着我们的朋友，为着我们的同胞来祷告。虽然尼希米在异邦之地身居高位，享受着丰厚的俸禄，但当他得悉自己的国家有困难的时候，同胞活在困苦当中，城墙被毁，城门被焚的时候，他内心就很难受，他悲伤哀痛的来带去坐下哭泣，向神来祷告。这种爱神、爱人、爱国的高尚情操呢，很值得我们学习。好了，那我们跟着又看一看尼希米的祈祷了。尼希米的祷告呢，也都成为我们好好的学习，怎样去祷告，向神来求的时候，又有把握得到神那一个的祝福。第一，一开始的时候祷告肯定是向神来讲啦。咁大家想一想，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多数是讲啲咩啊？我们亲爱天上的父啊，亲爱的天父，或者主耶稣基督，跟住我们就去祈祷噶咯。我们不会怎样讲得很多噶，但你留意下尼希米佢点样嚟讲。第一章嘅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今日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经历的深浅，往往是驱使我们在祷告里面 可以求啲乜嘢，同埋我哋嘅信心係有幾多。尼希米一開始嘅時候用咗三個唔同嘅名詞嚟去稱呼神，第一就係耶和華。我想問弟兄姊妹，你祈禱有冇用耶和華呢個名嘅？好少咧，係咪咧？啊，咁又啱喎，唔係錯嘅喎。原來耶和華呢一個嘅名字咧，係猶太人特別獨有嘅一個嘅即係呼號嚟嘅。耶和華呢一個嘅名字係乜嘢咧？就係、是、神同子民尼大去立約。咁咧就喺出埃及記裏邊就已經好清楚講，神話我同你哋立約，我嘅名字就叫耶和華。咁即係咩意思呢？好簡單，舉個例，你同你嘅丈夫或者妻子咧，嗰、那個稱呼係點樣嘅？你唔會叫佢名噶嘛？喂，你唔會叫佢喂劉永善咁樣喎？如果係有大件事啦，係咪先？衰鬼啊！唔係我太太唔係咁叫我嘅，即係當咁樣啦，係咪先？有一個特別嘅名稱嘅，甚至你叫你嘅仔女都有特別嘅名啦，係咪先？咁所以耶和華呢個嘅名字咧，係猶太人特別同神所建立嘅關係。好啦，天上嘅上帝，呢、這個就係承認神係創造天地萬物嘅主宰，係宇宙萬物嘅掌管者。天上同地下有分別嘅，天上係代表咗神嘅尊貴、榮耀同埋大能，仲有表示嘅能力係超越一切。我哋係受造之物，我哋只可以嚟到仰望敬拜神。好啦，大而可畏的神，呢、這個咧英文就係 Great and Terrible God， 係好可怕、好恐怖，係咩意思？我成日都講。有陣時我哋淨係強調神嘅慈愛、憐憫、恩典，呢個係冇錯。但我哋輕忽咗神嘅權能、威嚴同埋聖潔。如果我哋多次嘅嚟帶去認識神、經歷神，但係如果我哋刻意去犯罪咧，但我哋面對嘅刑罰咧係好可怕嘅。神係終審法庭嚟噶，冇得再上訴噶啦。所以你留意到嘅時候喺出埃及記第十五章裏面點講啊？耶和华众神之中，谁能像你？谁能像你至圣至荣可重可畏施行奇事呢？所以你留意到神是一个可畏的神。而第三十四章的第十节亦都提到，因我向你所行的是可畏惧的事。我们看到神在埃及里面施行十灾，是不是？跟着后来又用水来到染了这些的埃及追兵，所以神是可畏。所以我们今天要记住，原来我们的神不单单是可敬可爱，但也都是值得我们去尊崇。我们要小心自己。尼希米知道神在历史里面奇妙的作为，特别是国家被灭，但他又真的看到神按他的应许，70年之后被子民尼大去归回，所以他很深地体会到神的能力，于是向神发出这个呼求，神是一个可畏的神。但是跟着他会怎么说呢？虽然神是可畏的，他拿着神的应许，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这个是很重要的。今天我们去祈祷的时候，一定要拿着神的应许。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第六节，神自己讲：爱我的，守我诫命的，我必定向你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是很清楚。原来神爱世上面每一个的人，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这份的救恩，不分你的种族，不分你的年龄，不分你的学历，不分你的身份，这个的救恩是每人都可以得到。但要得到神特别的宠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需要更加去爱神，遵守神的指导、指示、神的诫命、律例。我们按神的心意而行，一定会得到神特别的宠爱。正如你做父母，你会特别爱惜听你话的孩子，是不是？如果有一个曳的，成日都顶你嘴的，不肯读书的，只挂着打机的，你不是不爱他，但那份的爱一定不及一个好听话、不断来到听你的话又很勤力读书的孩子，是不是？这个才显出你的公正。所以今天 我哋按神嘅心意而行咧，就必定能够得到神嘅祝福。好啦，嗱，祷告嘅第一部分，佢就系向神嚟带去宣告，确认自己嘅信仰。耶和华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天上的神。好了，跟着他就怎样呢？我们崇拜都很好，我们有认罪这一部分的。那他就来带去向神有认罪。他说到，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留意这句了，承认我们以色列人来到向你所犯的罪。我和我父家都来带去犯罪得罪了你。他说到，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仆人在你面前昼夜不断的祷告。他相信神是了解知道我们所做的事。跟着他发出这个呼求，这个呼求不是短短两三句的说话就算，是我昼夜在你面前，我是恒切的不断的来带去祷告。今天如果我们求其其噏两句就算数，喂，这样的态度呢，你估神会不会欣赏？但如果你为一件事很迫切很认真来带向神你有呼求的时候，神是会一定垂听。尼希米在人的眼中是很羡慕他的，哇，你是外邦人，但竟然做了王所信任的人做酒政，是不是？他在高位，但无论怎样高位，在神的面前都是仆人。所以他特别说到，我是你的仆人，仆人昼夜在你面前来到为众仆人以色列民你的祈祷。但是又很特别的，我是神的仆人，亦都是弟兄姊妹的仆人，我是乐于服侍弟兄姊妹，但我感到很荣耀，因为是什么？我是神的仆人，为神工作是一种的荣耀来的。好了，跟着他就说到，为了我们的罪你有祷告。在这节经文里面出现了两个罪的字，但我很相信一件事，尼希米没有拜偶像，尼希米没有来带去犯道德上面的错，但为什么都说要为了我们来带去认罪呢？你留意到他是为着自己的子民，为着自己的祖先来带去认罪。他的时候他没有去割席，他不关我事，他很宝贵就是他肯跟子民来到认同。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七节里面说到，他说到，今日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藉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你留意到他是认紧罪，但是其实尼希米没有犯这个的罪。原来每一个伟大的神的仆人呢，每一个伟大的领袖呢，都是会跟子民站在同一阵线里面，你有认同，而不是高高在上的。正如摩西，你记不记得摩西上山四十日的时候，后来那班的子民你要拜金牛犊吗？后来摩西竟然你要为这班子民上山向神你要认罪，甚至愿意自己的名字来带去从生命册上面你要抹去，他都愿意。这个就是他对神那份的爱，和对同胞那份的爱。他没有割席，不关我事啊，神不关我事啊，我没有来拜偶像啊，你罚他们抵罚的，这样没有这一样东西。但今天你看到有些人呢，特别那些领袖呢，有功就自己领，但有祸呢就射出来，不关我事啊，是我的下属做得不好的，完全的来到割席，这个是很可悲的。那你留意到的时候，圣经里面很清楚讲，雅各书第五章十五十六两节，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你们得到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所以我们要学习 彼此的代禱，甚至不是你犯的錯都要認罪。我的強項呢，在侍奉的時候建立永恩堂呢，是學到就是不是我的罪我都要認的。知道為什麼呢？當年我建立的教會的時候是跟幼稚園裡面來的，禮拜六禮拜就我來那個地方來做教會啦。那時候頭十年都是很多小蚊仔的，那些小蚊仔呢有時候怎樣呢？哇，好糟啊，他們呢聚會完之後呢又忘記熄風扇啦，那就試過把風扇燒著那些。還有一件事衰啊，他們呢走去呢就開幼稚園啦，那個廚房呢有些餅乾有些茶點呢是給幼稚園的小蚊仔吃的嘛，他們叫開人家那個罐拿人家的餅乾來吃，又不蓋得埋，偷吃都不去抹嘴。哎呀，有時候呢就整著個熱水爐呢就忘記熄掣，搞到水呢就煲到乾了，連個爐都壞了。我星期一回到教會的時候呢，阿姨就跟我說，牧師啊，你們的護友啊又怎樣啊？我會怎麼說啊？我不關我事啊，我沒有偷到啊，我等我找個元兇出來，然後你來去對付他啦，這樣。我沒有的，我立刻就要認了錯先。哎呀，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唉，教導無方，好，我會罰你們啦。我找到誰的時候，即是你原諒原諒，我要先認了罪先啦。但我找不到誰是兇手來的，我找不到誰是偷東西吃的，但我就要去認罪啊。如果不認罪的時候，第二次我連聚會的地方都沒有啊。所以呢，很感恩，在這個的訓練裡面呢，學到不是我的罪呢，我都先認了先，那是最好的。所以特別提醒男士，男人大丈夫能屈能伸，被人屈的時候你給他屈，知不知道？適當的時間才申辯。 OK， 好了，所以我們這個是很重要，請你記住，原來代求是犯罪者不蒙神赦免和再被神恩召的起點，這個是很重要。今天在剛才雅各蘇清都說，那個病人你為他禱告，神就會赦免他的罪，不是因為你的祈禱神就赦免他的罪，但是神是會因為你的祈禱更加做多些工作，是令到他的罪得到赦免。所以羅馬書很重要，第十五章的第一節，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待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所以弟兄姊妹，你是堅強的，你有没有为着软弱的人你有祷告呢？所以祷告第一点，对神有清楚的认识，宣告当中确认自己的信仰。第二方面就是认罪。第三呢，祷告是要拿着凭据的、哦。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知道神的应许，那么时候我们就拿着神应许来有祷告就很重要了。所以他说到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八、第九两节，他怎么说？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但是我都会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回他们去我所拣选立为我名的居所。尼希米就再重申翻当日生命记里面神的宣告，所以他对神的律法是很熟悉的。他说，神你曾经讲过，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你就会来将我们怎样呢？赶走的。那我们不读了，在生命记第四章25到27节里面就很清楚讲，神说你如果拜偶像，你们就会被赶散到去万民当中。那时候他都未立国了，但神一早已经宣告了。但是跟住神就话到，如果你能够去尽心尽意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呢，我就会祝福你哋。这个就是生命记第30章的第二到第四节。咁而尼希米呢好清楚神的宣告，所以神系应承过我噶，你话过如果我哋肯归向你的时候，你就会让我哋翻翻去。所以我见到神你有祝福啊，而家我哋已经翻翻去。生命记第30章第二到第四节，大家听我读出。那时耶和华你的神必怜恤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又说你的神呢要将你们转回过来，从分散你到的不同的万民当中将你招聚回来。这个是不是很清楚？所以尼希米就说，你记得的，你讲过的，你答应过的，你要去做啊。你做父母那些呢，答应了子女啊，如果你不来带去做的时候呢， 你仔女話：喂，你講過喎，點解你唔去做啊？咁啊大件事啊！你失信於我喎、啊，咁我哋嘅神都唔能夠失信於我哋。所以喺尼希米記裏邊咧，如果你留意到紀念呢個字出現咗七次，尼希米都同神講：你要紀念你曾經講過嘅嘢。所以第九節裏邊咧就好清楚講：今日神啊，你嚟帶去祝福，祝福我哋。翻翻去我哋嘅地方，你留意到尼希米嘅祈祷系乜嘢？佢绝对唔系为自己嘅利益嚟到祈祷，唔系求自己升官发财，唔系为自己嘅荣耀，我要得到咧更多人嚟到赞赏。佢更加唔系为自己嘅好处嚟到去求，佢系为咗乜嘢？佢为咗神嘅荣耀。神啊，今日我哋能够回归嘅时候，就证明你一位信实嘅神，你就会得着荣耀。为咗神嘅子民啊，神啊，呢个系你嘅子民，佢哋而家受苦啊，求你嚟好帮助，为咗神嘅国度。所以今日我哋嘅祷告，神都叫我哋先为嘅事嚟到祷告嘛，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我哋。愿人都尊你嘅名为圣。愿父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跟住先系到我哋自己啊嘛，我哋嘅饮食啊嘛，系咪先？所以今日弟兄姊妹，我哋冇为着神嘅荣耀，为着受苦嘅人，为着我哋自己成长嘅地方，你带去祷告，呢个系好重要。而尼希米本身，你嘅生命系咁圣洁，系咁纯正，佢唔係為自己，所以佢放膽嘅向神嚟帶去呼吸。跟住第十節，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贖的。所以今日佢意思就話，呢班人係屬於你嘅，神你親自嘅嚟帶去管理啦。弟兄姊妹，今日有陣時我哋都面對好多嘅困難。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我们不需要太担心。如果我们检讨不是因为我犯罪引致的时候，我深信有神你自己的美意和计划。我们有没有好地的向神来呼求呢？在我侍奉的历程里面，我经历过很多。好了，我们租的地方，那个的就是租任者，那时候我们是租领会的地方，他们没有来带去跟我们续约，我们不断去祷告。结果我哋又终于成功。你知我祈祷系点讲啊？我神啊，呢个系你嘅家嚟噶。如果我哋唔能够续约嘅时候，我哋冇地方聚会噶啦。我哋冇地方聚会嘅时候，点啊？可能我哋解散呢间教会噶啦。可能弟兄姊妹就分散喺唔同边啲教会里边，甚至啲人可能唔翻教会噶啦。啊，神啊，你为咗你自己嘅名啊，你要嚟到为我哋嚟有预备啊！我个程度好似要挟神咁样，但系唔系咯。我攞住神嘅应许嚟带去祷告。所以今日我哋有冇为咗未信嘅亲朋嚟到祷告咧？我嗰陣時啊，就攞住呢句説話同神講數，叫到我嘅父母終於信咗主。話主所應許的尚未成就，人以為係擔言，但其實唔係擔言咯。例如呢句，乃是寬容你們，不願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我媽媽好年輕就離開世界，42歲就離開咗世界，不嬲都好健康，但係突然之間就話個肚好唔舒服，後屘送去咗醫院。原来我有肠癌，所有嘅 cancer 菌布满喺肠里面，冇机会再做手术。我妈妈入医院唔够3个月就离开世界。嗰阵时我仲读紧神学，我仲未嚟带佢，好迫切地带妈妈咧翻教会，谂住咧，唉，仲有大把时间啦。我阿妈咁锡我，第时我讲到，佢都会听我讲啦，到时至算啦。喂，结果就点样啊？喂，我好闭翳。妈妈就嚟过身，我就迫切咁样嚟带去祷告。我神啊，你讲过，你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万人嚟悔改归向你。我妈妈都系人，而且系好好人，你要嚟好令佢嚟好信主啊。结果神系好奇妙地安排，有一个人，有一个嘅护士系偶然撞翻嘅，原来系我嘅会友，系我嘅团友嚟嘅。佢喺妈妈嗰间医院里边嚟去做工作。咁后屘我竟然系几年冇见佢撞翻同佢倾偈，讲俾佢听。后屘佢就同我妈妈嚟去讲福音。我妈妈喺离开世界之前3日决志信耶稣。所以你今日嘅祷告好重要，有冇攞住神嘅应许咧？仲有我哋嘅祈祷唔系净系一个音咯，一张纸好容易撕烂嘅，但系成本簿咧你就好难嚟去撕烂佢噶啦。所以尼希米亦都唔单单系一个音嚟祈祷。 佢都嚟带入去同其他人一起祷告。所以你留意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众仆人，所以他不是单单一个人祈祷，藉着一起的祈祷，彼此的激励，彼此的来带去守望的时候呢，是很重要。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有机会同心的来到为一些事来到祷告，这个很重要。好了，完了，就是要筹宣望，祈祷不是就这样就是卸了我们的责任，反而你是需要祷告之后要有行动的。尼希米没有很详细的将他计划跟神讲，至少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但他心里面已经有计算。他说，求你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亨通是什么呢？就是成功的意思。他说，求你使到我在王面前来带去成功。如果我们看尼希米记下去之后是怎样，后来他侍酒的时候，王见到他，咦，你平时很少这么不开心，见到你面色这么难看，做什么事啊？哇，尼希米很害怕。圣经说到他一路来跟王讲，心里面一路祷告，他就讲说我的同胞受苦，跟着提出那个的计划，说我可不可以来告假回去帮我的同胞手。王后就问他，你要去几耐啊？他就讲出了他大概要去几耐。咁你留意到即系话佢已经有计划噶啦，咁如果唔系个王问佢嘅时候，点可以即刻答到出嚟咧？所以请你记住，祷告并唔系唔需要计划，唔需要筹算。如果我就咁照祈愿祷就乜都唔理嘅时候，这个只系逃避我哋嘅责任，唔肯去承担啫，或者系缺乏咗信心嘅表现。所以求神嚟到帮助我哋，藉住尼希米记第一章。我很深信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爱我们自己现今所在地，我们更加会爱我们的出生成长的地方，有我们的朋友，有我们的亲人。我们有没有因为爱的缘故，虽然现在我们叫挺稳定，但我们仍然不会忘记受苦的肢体。我们虽然有时候有些事好像没什么可以做到，但我们有没有好地为他们来祷告，为着受苦的人，求神叫他们有能力去忍受苦难。为着不公义的事，我们求神来彰显他的公义。我们为着缺乏的人，求神来供应他们的需要。我很深信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神必定的会来带去垂听。愿意我们所依靠仰望的神听到我们众肢体同心迫切的祷告，使到我们亨通，在一切人的面前我是蒙神的恩典。好，愿这篇的信息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不是只是听一篇道，好希望我们都能够为着有需要的人来祷告。多谢大家。